的爱上脸，也就是从那时起心被你迷，整个人就像风筝陷在你手里，从此我的世界因为有你变得灿烂。我不怕爱你路上遇上暴风雨，我要证明我爱的诚意，也不怕爱的激情燃烧我自己，我也愿意要对得起你，我这样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不顾一切爱你，让我忘了我自己，我死心塌地，用一生陪你，就让我们这一辈子永远在一起。爱上你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心被你，整个人就像风筝陷在你手里，从此我的世界因为有你变得再美。我不怕爱你路上遇上暴风雨，我要证明我爱的诚意，也不怕爱的激情燃烧我自己，我也愿意要对得起你，我这样爱